西塘是什么？西塘，我得跟朋友们说一下，这个我刚进西塘文化这院的时候，我非常非常虔诚地问了一句，我说请问这个字儿念什么？这个西字儿，我们请陈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西塘的西是哪两个字？ 嗯，这个西塘的西呢，看似有些复杂。 嗯 嗯，它实际上是个古字，但不是一个生僻字。 嗯， 在商周时期呢，是一个实用器。 嗯， 古人呢主孝顺和忠诚。 嗯。 因为古人的老人家呢用布系的衣带呢容易打成死结、 嗯、 很难解开，一般童子呢过去拿玉溪，一般是龙首或者虎首、 嗯、 雕刻而制，把它挑开，把死结挑开、 嗯、 到了战汉的时候呢就变成了礼器、 嗯、 礼器呢君子佩溪，心中无祸，答以解惑之意、 嗯、 西塘呢就是一个答以解惑的空间、 嗯、 用当代正能量的艺术语言来为当代人生活方式的美和丑来答疑解惑、 嗯、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呢就很疑惑了啊，既然西塘是能够解决问题，善于解答疑惑啊，我们就通过一期的节目让大家走进西塘，了解西塘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第一次进西塘的时候呢的确挺震撼的，无论它的建筑语言还是里面它承载的一些文化内涵，都蕴藏着不管是创始人也好，还是整个建筑的这个合伙人也好，他们的智慧。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原来这个西塘文化所在的这个太阳宫这块地方是一个批发市场，后来怎么就想着说要做一片文化的聚集地呢？ 嗯，我们这块呢还是经历了两三年的深度思考的。 嗯 嗯，我们当时呢发现这个地方坐在是朝阳区。 嗯， 和我们了解了一下，朝阳区的来意呢是丹凤朝阳。 嗯， 那我们所在的具体的这个位置呢又是太阳宫地区。 嗯， 太阳宫呢以前这块有一个道观。 嗯 嗯，是祭祀太阳鸟凤凰的地方，万鸟归巢，涅槃重生之地。 嗯， 但寺庙呢可能在历史的过程中呢毁坏了、 嗯、 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嗯、 但是地名却保留下来了、 嗯、 于是乎呢我们把这个以前的批发市场通过疏解整治促提升北京的政策、 嗯、 用改建的方式，主架结构一点没有变、 嗯、 是吧，改成了一个中国气质的院落，没有一根木头，但是一看呢是对被是像一个中国气质的院子、 嗯、 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这里面聚集了呢五个不同行业的艺术家， 嗯， 他们就在这里面来创造自己的艺术语言。 嗯， 一个呢是设计师， 嗯， 无论是灯光的、色彩的、平面的建筑设计师， 嗯， 都他们的工作室都在我们这里。 对， 还有一块呢是这个艺术家雕塑的， 嗯， 无论是这个铜雕啊，包括这个小件玉雕啊， 嗯， 沉香雕啊， 嗯。 嗯，包括做宣纸的老师，古法制宣， 嗯， 做毛笔的老师都在我们这里。 对， 嗯，还有一部分呢是这个我们的演艺家， 嗯， 像这个魔术啊， 嗯， 古琴呐、啊， 嗯， 唱歌啊等等。另外一部分呢是体育明星，哈哈，就这些体育的老师， 嗯， 从这个太乙金刚拳的非遗传承人， 嗯， 教散打的老师， 嗯， 中国功夫的老师， 嗯，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这个。影视 ， 反正大家一起呢，打造一个中国传统精神、 嗯、 当代语言表达的生活方式。 嗯， 反正让中国当代的年轻人，尤其是北京的年轻人， 嗯， 有一种当代的生活方式的自信。 嗯， 也是文化自信吧。 对，这个我跟陈总呢认识好几年了，就是我觉得你身上好像你自带一种就是。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并且要用现代人喜欢的语言、适用的语言去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在身上。那个冠阳，你是北京人对不对？ 嗯，我这是应该是祖上七代都在北京。 对， 再往前就不知道了。 真的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就是你对于传统文化，就你小时候你是受了什么样的影响？会说你长大以后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么感兴趣，而且说一定要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广出去。因为好几件事情了，就是 当外国人认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你脸上的那种骄傲和自豪是藏不住的。能不能说说你个人的经历啊？ 我觉得这还是跟小时候成长的、这个岁月经历有关系。 嗯， 我们家呢，我爷爷这一块呢，这个是世代中医。 嗯， 我是住在这个北京的东四。 嗯， 东四八条里面是小四合院。 嗯， 前院号脉看诊，后院呢种了夹竹桃啊，很多的这种植物， 哦、 做草药用。 嗯， 所以小的时候呢，特别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 嗯， 在上小学以后呢， 嗯、 男孩子嘛、 嗯， 这个喜欢打闹。 嗯， 所以呢，就请家里人呢找了一个老师傅。 嗯， 教这个中国的传统武术。 嗯， 这个八极拳啊什么。 嗯， 虽然全没学好吧，但是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老规矩和这些感染啊， 嗯， 还是让我终身受益。 嗯， 随着这个上了大学以后呢， 嗯， 我觉得这个我的师父对我影响很大的， 嗯， 又教了这个我关于《黄帝内经》啊， 嗯， 易经啊，奇门遁甲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 嗯， 所以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呢，怎么说呢，需要去一个字悟。 嗯， 有时候知识呢挺容易学的， 嗯， 但是智慧呢只能靠悟了。 嗯嗯，对。 嗯，前一段不是有一个特火的一个电影叫《老炮儿》吗？ 嗯，对。 我就属于那个北京的小老炮儿，因为我在长到这个六岁以后呢，我就去了二炮大院生活， 嗯， 南礼士路，跟我的这个姥爷姥姥家， 嗯， 所以大院呢这些文化呢， 也有接触， 对，也是镶嵌在我成长的基因里面。 对， 所以小院大院， 嗯， 可能是我人生儿时成长的岁月的记忆吧。 嗯， 所以长大以后呢，嗯，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中国当代年轻人的那口气儿。 嗯， 那个精气神儿。 嗯， 这个精气神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包容。 嗯， 一种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态度， 嗯， 能够对他人的理解， 嗯， 并且有一个对人生积极的态度， 嗯， 而且呢，能够去学习很多当代先进的技术和知识，与时俱进，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现在我们想达到的一个生活方式。 对，因为走到西塘里面，你会发现，因为西塘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应该是三四年前去的西塘，就是。其实西塘的建筑语言也非常有意思，每次我听冠阳跟我介绍一遍的时候，觉得哇好玄妙哈。三道玉哈，就是这个建筑是三个玉字儿，嗯。你再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遍吧，我也想再听一遍。 行，好，那个玉呢，当时我们打造这个， 嗯， 这个批发市场的时候呢，想改建成什么样，因为白纸好画画， 嗯， 改这个画特别难，嗯， 对， 主架结构又不能变， 嗯 嗯，还得符合这个城市要求。 嗯， 那我们想来想去呢，就是一个玉音三个玉字， 嗯， 我想更能够代表我们的这个美学理念，就对这块地儿的美学理念。 嗯， 一个呢是玉石的玉， 玉石的玉，嗯， 对，一个呢是防御的玉， 防御的玉， 一个呢是因地制宜，地域的玉， 嗯，地域的玉。 嗯 嗯 嗯，这个玉石玉呢，王者培育，中国是个玉文化的民族。 对， 王字旁边一个点， 嗯， 君子比德如玉。 嗯， 那玉是什么个性呢？是有点像中国人做人的态度， 嗯， 外圆内方， 嗯， 温恭礼俭让，是对他人的尊重， 嗯， 把无数的个性和丰富放在内心， 嗯， 就放在了我们大院不同的空间里面。 嗯 嗯， 比如说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玉讲哈， 嗯， 比如这个玉字你是怎么通过你的建筑语言表现的？ 从刚刚进入我们大院的时候呢， 嗯， 应该是大大气气干干净净， 嗯， 什么都看不出来， 对， 非常的简约， 嗯， 但是里面的内容呢并不简单， 嗯， 因为每个艺术家呢他的创作语言都不一样， 嗯， 所以他的工作室呢也千差万别， 嗯， 但是形散而神不散， 嗯， 表面上看呢之间没有关系，实际上呢都是围绕着中国传统精神当代语言表达的这一个美学的格调， 嗯， 去大家聚集在一起的，形成了一个平台。 嗯， 嗯， 是这样。 对，这是玉字啊， 嗯， 王字一点啊， 嗯， 就显示咱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为人处事的方式啊。 对， 第二个玉字，这个玉我是结结实实的感受到了， 嗯， 就是它是防御的玉。 嗯， 就是古人嘛，就是说这长城应该是玉文化的一个代表了，对吧？ 对， 我记得 光阳跟我提过说长城代表的什么，现在它已经没有实际防御的功能了、但是我们是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文化，不是说我们不接受外来文化、是代表着我们要把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这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保护住传承下去。哎，我觉得这个理解实在是太精妙了。所以你在进入西塘的时候呢，你会有一种找不着北的感觉。对，然后冠阳跟我说这第二个防御的御字。 对，这防御的御呢，从一进门时的瓮城、像北海公园瓮城一样、是分流的作用。到进入我们那个东线时的栈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栈道，周围的砾石，其实日本和韩国的皇宫周围啊用的都是砾石，是仿照咱们汉唐时期的。踩到上面呢有声音，光秃呢便于发现，防止刺客的。我们上面也用大量的砾石，只不过我们砾石上呢多了一些我们艺术家的作品，喜鹊。因为咱们北京在北方，春天呢尚未复苏之际，喜鹊都在什么样的田埂上，什么就是什么样的田埂，就是丰收的田埂。所以我们用了这个鱼惊鸟铃的一丝灵气。那水刷石的墙，水墨石地，是我们儿时岁月的记忆。小时候军人大院啊，行政机关呐、小学校啊、厂房啊，都还有这种匠人精神的一些材料在上面。我们的小开窗呢，来自于福建，土楼的设计。包括布达拉宫也是这么设计的。外面看面里面，里面看外面。是这种防御性的语言。我们的古琴的那个琴房呢，就是教授古琴的地方，是在筑台盟誓的台上。古人出征之前筑台盟誓，遵守的是彼此的承诺。其实这些所有我们这个无论是切割、分流，还有通过动线连接起来的空间呢，想表达这个域，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像长城。长城呢，已经失去了防御的实际性的作用。但它呢，还具备自己符号性的意义。什么意义呢？希望呢，中华民族的这个种子啊，和这个精气神儿，我们还在传承着。不要给自己山寨了，山寨了自己的价值观。山寨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防御的意识。这样我们所有的这些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会被这种建筑语言所慢慢的影响，会具备这种民族使命感的创作。 对，然后我再说的再具象一点，就是它里面有很多人，总人数多少人？你们现在戏堂里面加上办公啊，加上我们的艺术家啊， 有300多人吧。 300多人、就是我进去以后我觉得里面没有几十个人。就是这种感觉，互不影响，就是他那个分流做的非常的精妙，然后包括每次吃饭的时候的安排等等这一系列的，哎，我觉得真的很有智慧，让大家在一个其实是差不多一个两三层楼的这么一个建筑空间里面，竟然它不像那种普通的办公楼，说隔壁505、506哈，就能反正穿来穿去都能看得见。他们是互相看不见的，其实你难以想象，有时候好像你没有到过这个实际的空间里面，通过我们的说可能很难能够真切的体会到。不过没关系，我们说完以后呢，我会让我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他到了现场，让他带着大家走一圈西塘。那行，那我们把第三个玉说完，玉，地狱的玉，这个怎么解释？ 地狱的玉呢，也是疆域的玉。这个玉呢，我们发现呢，改建新项目呢很难，因为呢不能花太大的成本。那我们就考虑了这个所在地方，一个呢是在朝阳区，来自于丹凤朝阳之意，一个凤凰嘛，第二凤凰就是咱太阳宫，原有太阳宫名字的来意，那第三个呢，我们发现这个地方的地下面积比地上大，那地下面积很大，它会形成高耗能，缺少阳光，缺少的是风光雨和自然的贴近感，下面会非常的阴冷。那于是乎呢，我们就开了9个口，反正把风光水呢引到下面来。这个概念呢，来自于山西、陕西和北京房山地区下沉时的院落。就北京呢，容易在冬天这个季节呢刮西北风，让风从上面掠过，下面呢仍然很干爽，而且节能。这样呢，形成了就是一种，合理的利用了自然。我认为啊，就是如何控制好风光水，让人住的舒适健康。就是环境地理学，就是一个好风水了。 真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让选题策划人张欣啊带领大家走一趟西塘。 嗯，这就是我们西塘，然后这个作品叫云端。 嗯， 是我们这一个老师叫任哲。嗯，这个老师是北京人，83年的，特别年轻，而且他这个雕塑都是用最早的这个古代的石蜡法做的。 哦， 就是先用这个泥，因为这个传统工艺嘛， 嗯， 先用泥捏出来，然后做成陶模，最后那个浇筑蜡，然后最后浇筑青铜或者不锈钢。 嗯， 是这样的，这个作品叫云端，在这个香港置地广场，一模一样的。 哦，下面这个部分是代表云端， 这个云的那种感觉，上面这个是你看似两个人在博弈，其实是一个人。 哦， 就是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就是我执的一种感觉啊，是这个意思。 自己的两面，自己的矛盾， 对，是意思。 嗯，而且这个动作好像也有一点太极的那种感觉。 对，打太极，因为这个老师也打太极，所以他对这个动作还是比较熟悉。而且他这个元素里很多都是那种绳子的感觉，特别有力量感。包括现在普京都是他藏家，每年会收他一件藏品。 嗯， 还有台湾那边蔡英文、马英九啊，都是他的藏家。 嗯。这个呢，这个是 他的作品， 弹古琴吗？ 对，这个也是，就是这个叫剑胆琴心，就是一个人在弹古琴，但是他这个用千年不朽之木做了一个古琴的形状，用木头代表琴，它是没有琴弦的，所以就是知音难觅的一个意思。嗯，这边是我们大院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构型，然后这个构图就是凤头凤尾的样子。嗯，然后而且我们这个地方是丹凤朝阳之地，然后和这个朝阳区相互做一个呼应，然后再就最早一个传说就是乾隆路过这儿，然后看到这个就是现在这种阳光，然后他赐给这里叫太阳宫，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也是为了祭祀这个太阳鸟凤凰，有一种涅槃重生之意。 嗯， 也跟我们朝阳区有这个呼应嘛，所以用这个我们这个楼的这个编号也是1357，取这个阳数作为这个编号。 嗯，也是跟这个羊有关系。 对， 这个狮子， 对，您看到的这个作品，这个狮子叫守望者，它是做的就是在故宫前面一个石狮的一个样子，然后它前面戴了一个，大家都说是防疫面罩，其实它是根据2014年发生的一些信息的语言暴力，然后做的一个想法。它是想呼吁大家，就是来吸取正能量，就是摒弃那些负能量，让大家对这个语言暴力不要再肆意的宣传，就是这个语言也是很厉害的，是这个意思。 挺好的，它都是用这个铁的零件。 户外的它也是两种那个材质嘛，这个是不锈钢的， 嗯， 然后这个就是这种就是铁的，就是故意让它生锈，有一种岁月的历史感就在里面。嗯，就是最后就让这个风光水来塑造它，然后最后就是它只完成80%，剩下的20%交给自然。交给这个风光水，让它慢慢的生锈，最后再打一层蜡，这个作品才算完成。而这个作品它因为它每个零部件都是它自己设计出来，自己画图设计出来，然后交给工厂，这个零部件生产给它，然后它自己在就是它这个榫卯的一个方式在拼接在一起，但是因为在户外嘛，很多人可能喜欢，所以可以掰走或什么的，所以它有焊点在里面。主要的这个核心是榫卯的一个方式，这个是很最多的一个零件，就有10000多个。我们这边是一个文化产权教育中心，是本京市文通会下面在2015年12月份成立的，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夏航老师的一个作品。这个叫街头路霸， 就是一个摩托车。 对，摩托车 也都是用零件拼接起来的，然后它是不锈钢的哈。 对，不锈钢的。您看到的这幅是我们这一个老师叫尤金。这个老师专门画这种多维空间的，色彩特别鲜明，色块很丰富的这种油画。您看似特别复杂，但是它有它的条理在里面，您就是静下心来静静的看的话，会发现它是以中国的传统水墨画作为一个底材，然后植入自己的一些思想，而且把这个时间轴放在里面，就咱们所想象的五维空间，就那个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和前一刻发生的事情它是都是存在的，就整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轴里面，包括它里面一些元素，有古代那种山水，古代的唐宋时期的那种亭台楼阁。 好，刚才跟着张欣走了一圈西塘，您是不是对西塘文化智库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呢？今天我们走进的是朝阳区，打开的是西塘文化智库的大门。我是朱红，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是西塘智库文化的创始人陈光阳先生。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纳。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欢迎回到打开文化之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我是朱红。今天呢，我们走进的是朝阳区，打开的是西塘文化智库之门。我们欢迎一下创始人陈刚阳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哎，我挺崇拜您的，你知道吗？我就在节目里说一次，底下不好意思说。 我这不知道怎么接了。 对，因为我觉得西塘的确是我见到的在北京我认为是极具特色而且极具文化品味的一块儿有文化内涵的地方。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陈先生哈，刚才我们提到了现在西塘里面有五块啊，有艺术家，然后有设计师，然后有体育明星，有演艺家，还有影视文化。你当时选这五块在一个空间里面，你有什么你的想法吗？为什么把这些人群聚集在一起？你有你的挑选的这个标准吗？ 肯定是有的。我觉得呢，这五个行业呢，能够表达这个生活方式里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那我觉得这八个字呢是人生的关键节点。谁能够在这人生八个字的关键节点上用相同的艺术语言去表达出来，我认为更是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自信。同样的就是文化自信。 对。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叫打开文化之门，其实好多人觉得文化这两个字呢比较虚无，比如说它到底代表着什么？与你来说代表的是什么？ 与我来讲呢，文化呢就是以文化之，以文化之呢就是生活习性。生活中自然而然而形成的规矩。就是生活方式。以前呢，四夷来贺大汉的时候，来学习汉族的文化。那就是因为大汉民族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更高级嘛，更好嘛。 对。 那我们自信也就建立起来了。我认为的文化自信呢，就是中国传统精神当代语言表达，更加适合年轻人现在理解的这个理念。更有感召力。它是自然而然的，是由内而外的，是需要人在生活中慢慢能够自发去体会到的。这些艺术家呢选来呢我们还是有特点的。第一呢，他们都是在市场上甚至于在国际上已经具备一些影响力和市场价值的这些艺术家、演艺家、设计师等等。第二呢，他们呢都是有着共同的这种民族使命感理念的，有着共同的我们这个美学格调的，而且呢他们能够常住在我们的园区，去搞创作，这样呢他们彼此之间呢也会发生化学反应，在跨界中呢去找到这个1+1=2的这种效果。第三呢，他们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做人嘛，大家最后还是品赏的这个艺术家他也是人呢，都还有一个比较包容和开怀的心态，愿意把自己的这个市场价值和自己的影响力拿出来，和其他的艺术家和朋友们一起分享，所以我们做的呢是更像一个艺术家和设计师的平台，我们想带动着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共同的在这行业里发展，体现出我们这个北京文化中心的这个优势和国际交流中心的优势。所以这里面的艺术家呢几乎都是在国际上已经办过很多展，有过多年的这个海外的影响力而聚集在一起的。 对，这个很重要，就是他们其实形成了一个生活院落。大家不但在这里创作还在这里生活啊，他们是有相同的价值观和生活品味、艺术品味，他们之间相互交流， 产生化学反应。你想跨界才能够有飞跃嘛，对吧？ 对， 所以他们这五个群体他们之间呢又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互动。其实在这些艺术家里面有几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可以重点推荐一下哈。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任哲老师啊，他也是一位非常老北京的人儿。 老北京。 对。 大院出来的。 但是他的作品太有力量了，据说这个普京先生每年都收藏他的一个作品。 任哲呢，任哲的藏家挺多的，在国际上也很多。很年轻，他83年的，83年的属猪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可能由于有共同拥有的岁月吧，大家走在一起，也是我10年以上的好朋友了。 对。 他最近的一个，我觉得。就是也能代表我们西塘，大家都说西塘到底想做什么事儿啊？因为是个创新的模式，大家很多看不清楚嘛。 对， 最近呢，他在这个阿迪达斯，上海呢有一个全球的发布会，就是和任哲呢一块儿合作了一个系列，以任哲的名字命名的阿迪达斯的鞋，这个鞋呢是任哲来设计的，他阿迪达斯建品牌以来头一次为中国的艺术家建立一个。他的设计系列就跟以前小的时候穿的那些 乔丹 鞋啊，或明星的那种鞋的系列一样。那首先呢，这个鞋呢上面有秦汉时期战靴的元素，而且是由哈登呢和罗斯来进行代言，他们也都去我们大院了，西塘那儿，而且专门呢是由萧敬腾给唱了一个一首单曲 MV， 由这个 方文山 老师，也是我的好朋友方文山老师来 作词， 请那个向佐来拍的 MV， 明白吗？所以我们这都是我们大院里面的这个挚爱亲朋，都是我们西塘的这个艺术家，好朋友，但共同打造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不光是北京的，就是。我们现在当代的年轻人很有意义， 对， 就我们能够让国际上的品牌注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语言和精神，而让这种精神的语言通过国际的品牌的渠道和它的品牌效益，反正呢散布到世界各地，反正这个发布会呢，现在据我所知，它鞋几乎都给订光了，而且也帮助这个国际上国际的品牌带来了更大的国际收益，让更多的海外的这个年轻人也了解到中国的这些艺术家设计师想的是什么，中国的文化他能够体会到体会到我们中国文化的魅力在哪儿，也是头一次在阿迪达斯的品牌鞋上有了中国的汉字，就是任哲的哲那个字， 哲还真挺好的，也富有哲理嘛，对吧？ 对， 中国人也讲究这个富有哲学的方式在思考问题哈， 对， 所以这还让我们挺自豪的一件事情，这是国际对于中国文化，对于我们中国的艺术家的认可啊。 对， 我知道冠阳在选择艺术家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富有想象力，从来不选匠人，所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我们把任哲说完哈，任哲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这么一位雕塑家啊，我看过他的工作室，非常有力量，这样我没有办法来用语言形容，你更了解，就他雕塑的是什么，他是一个极具有想象力，就是你一看这肯定是咱中国的东西，秦汉时期的那个有力量的人物，但是呢他又不是那么具象，能不能用你的语言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雕塑的呢更多是人物，是秦汉，大家都觉得好像是秦汉时期的人物，由于我跟他我们都一块伴随成长很多年了，其实并不是，还有人说呢，看完他作品呢，说这有点像变形金刚，有点像小儿时的卡通，我说这也真不是，是吧？他其实更多呢是来自于什么呢，对，我觉得就秦汉时期呢，人呢还是有很多的铠甲和自己的服饰符号特征的，他把所有这些服饰符号的特征和元素全部都拿走了，他留下的是那口精气神，那口气儿，因为雕塑人物呢是最高级的挑战，在雕塑里面，懂艺术不懂艺术人一看就能挑出毛病来，因为人每天都见人嘛，但他认为呢，他做的是秦汉时期的勇气，他认为中华民族最需要的是勇气，最有勇气时候就是秦汉时期，一个秦兵 能打过十个契丹人， 嗯， 一个汉腾兵只能打过五个契丹人了， 嗯， 到了一个宋代呢，十个宋兵打不过人一个这个契丹人， 嗯， 所以呢，他认为他做的是秦汉时期精神的凝固， 嗯， 而不是仅仅是秦汉时期的一种有形象、有符号性的人， 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完节目去搜罗一下那个图片哈， 嗯， 网上应该有图片，就是他那个人雕塑出来，他是没有那个好多那个衣服的。 对， 它是那种很抽象的这种力量啊，就有时候艺术品很难用嘴来形容啊，就是你一看过去就觉得这个人浑身是气儿，就是浑身是力量，就是爷们儿，应该这么说， 爷们儿有那口气儿， 对吧？ 而且还是中国爷们儿、 啊、对，中国很爷们儿，不娘们儿，不女气啊，是很硬的那种硬汉的感觉。 其实在咱们三环路旁边呢，那个财富中心门口就有他的雕塑作品、 嗯、 包括昆仑饭店里面啊， 嗯， 西柚吧里面，还有樵夫芳草地的这个商业态里面都有仁哲的作品。 嗯 嗯，他是这样，就是他的很多创作语言也来自于我们其他艺术家、 嗯、 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从跨界中呢找到灵感。 嗯， 古人的书法呢是从五件中悟道，五件呢也有可能是从我们捏面人中悟道，就大家呢是、 嗯、 很多东西是相通的。 对， 中国不老说吗，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嗯， 悟道就悟到了这个智慧性的规律。那比如说他那个雕塑里面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绳子。人老说这绳子代表什么意思啊， 嗯， 他没有什么服装的服饰， 对， 却有绳子。他把衣襟呢做成了瘦漏皱透的太湖石， 嗯， 是一个中国精神的赏识，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地方安徽才会有的一种特有的中国的赏识。 嗯， 那它代表就是曾经拥有过的岁月。 嗯， 绳子呢实际上通神，那个神音就是神明的神。 嗯， 古人绳啊是通神，是来自于神这个字嘛，就是神明的神也是从绳子绳演慢慢演化过的。 哦， 它是代表的是时间，是计量时间的当时的一种方法。 嗯， 就是通过它来慢慢的建立起咱们中国特有的历法， 嗯， 来观察星象， 嗯， 找到了北极星、紫微星、嗯、是这样。所以它的绳子呢也是对时间的理解、 哦、 太湖石呢也是对我们过往岁月时间的理解、 哦、 那这些呢其实来自于我们其他的老师，像我们那个郑瑶锦老师啊，做沉香的老师， 嗯， 给他很好的一些创作上的给养。 嗯， 沉香本身就是一个有岁月沉淀的，一个珍宝，中药里的珍宝药吧。 嗯， 也是很有中国元素特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些体育里面的武打明星， 嗯， 向佐也给他很多的这个感悟。 嗯， 在包括我们一些这个太乙金刚拳的非遗传承人， 嗯， 罗云山罗老师， 这都是爷们儿， 都是爷们儿， 都有力量。 包括这个什刹海体校的那个王刚教练， 嗯， 那个散打的， 嗯， 都经常呢，他们也会互相交流。 嗯， 也就变相的给他当了模特了， 嗯， 是他一些创作思想的给养。 嗯 嗯，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文化群落，对吧？ 嗯， 就而不是说一个人在家宅着， 对， 空想， 对， 嗯，是需要一个院落的， 需要一个院落。中国院落呢，你看中国最大的特点，最大的院呢就是紫禁城。 嗯， 中国是个院落民族的文化。 嗯， 从紫禁城是最大的院， 嗯， 到小院、三进院的四合院，这个军人大院。这个大杂院，天涯若比邻， 嗯， 在乎的是邻里关系，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味道， 嗯， 人和人之间的往来， 嗯， 更加注重的是情感。 嗯， 很多的时候呢，当你住进了楼宇以后呢，上下左右老死不相往来。 嗯， 是包豪斯式文化。 嗯 嗯，不太一样，是工业产品式的文化， 嗯， 水泥盒子式的文化。 对，所以你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情怀？就是说，就挺想。嗯，在西塘文化智库这个地方做了一点自己的情怀的一个释放，就是说你很想回到小时候，很想回到那种这个远亲不如近邻的那样一个时代。 小时候呢，在小院里面周围是胡同， 嗯， 胡同里的孩子呢从爷爷那辈儿恨不得就都认识熟， 嗯， 吃百家饭， 嗯， 那种情感呢不一样。 嗯， 这个有那种邻里文化在， 嗯， 早上起来喝豆浆，吃油条， 蹭百家饭是吗？ 百家饭，说谁这个爆米花来了， 嗯， 大家都互相奔走相告一下。 嗯， 后来去了大院呢，也是有邻里关系， 嗯， 一块儿去打饭， 嗯， 对吧？ 对， 那个食堂里边打馒头， 一块儿去澡堂子。 对对对对，澡堂子， 嗯， 门诊部。 嗯，对，嗯， 嗯，这些呢都是邻里文化。 嗯， 还是有这种情感上的记忆，人嘛， 嗯， 还是。 您刚才说了， 嗯， 这个匠人，我觉得和艺术家的区别是什么呢？ 嗯， 工艺品和艺术品的区别，我认为是这样， 嗯， 就是工艺品呢，嗯，很精致， 嗯， 也非常的难得，也投入了很多人一生的精力， 嗯。 那艺术品呢，更多的有一些哲学的思考在里面， 嗯， 有内心中的理解和碰撞， 嗯， 应该是这样。 所以你在这个院落里面，你选择的是艺术家，就是希望这么多人在一起能够共同思考， 对， 对吧？ 因为艺术家呢，我们在想，我们这个大院呢，要是有一些像艺术家的这个实验室， 嗯， 大家孵化的都是原始思想的 IP， 嗯， 现在大家不是很流行都说 IP 吗？ 嗯， 我觉得可能有两种 IP， 嗯， 一种呢是真 IP， 一种呢是伪 IP， 嗯， 这个伪 IP 要是像山寨，比如说呢，我这现在举个不恰当例子啊，这可能不太恰当。就是我种了一个桃子桃树，旁边呢在桃树上面长就嫁接了这个栗李子， 嗯， 反正变出了一种可能新的品种叫油桃， 嗯，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呢不能叫一个原始的 IP， 还是有一些嫁接和山寨，你知道吧， 嗯， 更多是嫁接吧，一种嫁接的 IP， 嗯， 这个我认为真正的是育种需要5年时间， 嗯， 8年甚至于10年时间育种， 嗯， 让它很稳定， 嗯， 不但好看又很好吃， 嗯，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新品种，是一个更加有创造性的 IP。 对，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朝阳区太阳宫啊，西塘文化，听说咱们西塘有一个展览， 嗯， 正在展着是吗？ 嗯，对， 叫做汉纸阅千年。 对 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纸呢？中国四大发明呢，其中一个就是纸。 嗯，对， 因为有了纸呢，所以中国的文化呢能够走出去，走得很远很远，一直到西班牙呀、意大利呀。嗯，因为竹简太重了，纸很轻，纸呢更多的是一种承载。 嗯， 我认识很多这个著名的这个书画家呢，特别喜欢收藏老的纸。 嗯， 我说为什么呀？他说现在纸不一样。 嗯， 现在纸呢都是20多道工序，工业学，可能几十年不到100年就碎掉了。嗯，而且呢我的墨呢在上面表达的出的语言呢也不一样。 嗯， 后来呢我也细细的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做纸的老师呢叫贡斌， 嗯， 也是老北京人，他呢年轻的时候呢跳霹雳舞，做一些当代的什么这个剧团，什么纸老虎剧团呐，什么表演，很当代，做的很西方。 嗯， 突然有一天呢感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就开始一如既往了。现在成了纸痴了，就做宣纸，恢复了这个唐宋元明清的古法制宣。 哦， 反正一辈子呢就想干好这一件事儿了。 嗯， 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你说他是艺术家也是艺术家，你说他匠人也更是一个匠人。 嗯， 他呢，以前古画、宋画之所以能够保持到现在，首先得纸好， 嗯， 材料对一个。书画的表达形式和艺术表达形式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 那以前工笔画用什么纸，水墨画用什么纸，人物什么纸，山水什么纸，都是不一样的。 嗯嗯。 所以他呢就专门研究这方面的材料，跟很多的这个著名的艺术家去配合。 嗯。 慢慢的把这个以前的古法制宣啊都给恢复了，把抄经纸也恢复了。 嗯。 我觉得挺难得的。 对。 那伴随着一块成长起来呢就是文房四宝了。 嗯。 就是一些做砚台的老师也和我们在一起合作。 嗯。 包括这个做毛笔的中国非遗传承人，李小平老师和他也是长期在一起合作。 嗯。 包括老的宋元墨。 嗯。 大家也都在一起， 嗯， 这样笔墨纸砚嘛，我觉得这中国的传统文化美的魅力呢，还是很深的。我也是在学习。 对，上次我去的时候赶上了正在做纸啊，而且是一个做纸的一个工坊，就是工作坊，就很多人喜欢的这些爱好者， 对， 然后到这里来呢，感受一下咱们中国最古老的制纸的工序什么样的。然后我在他们旁边我就看傻了，我觉得。啊，在那一刻你感觉穿越了，啊，你感觉到了我们老祖宗那一代，他们是怎么样把，为了把我们要记录的东西记录下来，把历史记录下来，让它更长远的传承下去，在做的这些工作，对吧？所以现在生活节奏已经非常的快了，现在他们想的是如何把现在的一些艺术家的作品，让更久远的后人能够看见。 嗯， 你要这么想的话，你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不是说现在画给你看，不只是画给你看，应该怎么说？ 还要让100、200、300年后的人能够看到我们2000年的人所做的作品。啊，我觉得就如此想来，你会觉得诶，这个人做的事情太有意义了。我们普通人可以去看这个展览吗？ 可以啊。 嗯， 我们那是对外开放的。 嗯， 可能近2个月一直展的是这个纸的这个展览。 嗯， 我们一般每3个月呢会换一个展览。 嗯， 都是我们这些老师的这些行业里的，我们认为符合我们西塘的美学标准的， 嗯， 这些艺术家来做的。 好，那我们来说一下汉纸月千年的展览正在展出，持续到4月1号啊，11点到下午的6点，就11点到16点可以去看。今天我们特别高兴把西塘文化智库的创始人陈冠阳先生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你还会再做一些什么样的打算吗？对于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 嗯，我在想怎么让艺术家，我们艺术家的语言啊，通过我们西塘的大院，这个文化艺术的实验室， 嗯， 通过北京的文化中心，辐射到全国， 嗯， 辐射到千家万户的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内， 嗯， 也辐射到这个国际上，让他们体现到我们中国当代年轻人的一种用艺术语言的生活方式的一种魅力。 嗯 嗯，我们在想呢，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纸一样， 嗯， 不是做只争朝夕的事儿， 嗯， 想做的是长长久久的事儿。 嗯， 既然是长长久久呢，肯定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嗯， 但是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好，太好了！再次感谢陈冠阳先生来到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这个西塘文化智库的门呢已经朝大家敞开了。目前的展览叫做汉纸月千年，大家可以到现场真正的去感受一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朱红，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咱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安定云夜，心如如行云流水，月下门推，心细如你脚步碎，忙不迭千年被托，却难做你的泪，真奇绝真心能给谁，牧笛横吹，黄酒小菜有几别，夕阳余晖如你的手却似醉，我本一些恶魔相不对，你懂了余味，一杆注下到底见了谁，不管风月我的确的理会，玄秘一绝的岸边浪尖点， 选迎新春，北广购物开门送福利，2月22号至2月28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20元积分红包，下次购买商品时可立减20元哦。还有订购200元以上商品，立减20元再送您20元积分红包。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莹。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小秦冷冻即食海参。 嗯， 应该说呢，小秦呢在我们北广呢已经入驻3年了，万众期待中，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一个升级的优惠组合呀。 对，因为秋冬季节了，大家该滋补身体了，那小秦呢就是给大家专门准备了一个秋冬滋补的组合。我们今天带过来的呢是10头一大包的海参，这一大包呢是300克，10头，一头相当于30克左右。今天是足足的9大包， 对， 90头、 嗯、那如果市场上呢要5310，这都是可以询价的哈，在专卖店、 嗯、 而且呢这个小秦海参呢在很多的地方都有它的这个连锁店， 对，全国300-400家门店，可以说吃海参的地方就有小秦， 所以很多比如说他自己的小区下了楼就能看见大大的小秦2个字哈，那有这个专卖店，所以说那个小秦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名。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订货券上写的是5310，